泪已流干了，心也已疲劳，所有的谎言都在笑，有太多伤口心不能承受，早知道如此我回头，为了你拒绝了一切挽留，为了你放弃了一切的自由，欢喜流泪为了你，伤心哭泣也为你，我愿在角落里把悲伤留给自己。没有了你能重新再开始，你却成为我的往事，什么都给你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说你要走我点头，为了你付出了所有努力，为了你经得起所有的打击，因为有你有勇气，失去了你没有自己，如果你要离去请带走我的叹息，挽留，为了你放弃了一切的自由，欢喜流泪为了你，伤心哭泣也为你，我愿在角落里把悲伤留给自己，为了你所有努力，为了你经得起所有的打击，因为有你有勇气，失去了你没有自己，如果你要离去请带走我的叹息，要离去请带走我的叹息。